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4集。献社与夺社不同是无迹可查的，江城也只不过是根据魏无羡看到狗之后的神情判断出来的。可一来，魏无羡怕狗这件事江城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；二来，神情和反应这些东西不是非常熟悉的人根本无法下定论，也做不了什么铁证。就算江城现在到处贴公告，广而告之夷陵老祖魏无羡是个贱狗怂，估计所有人也只会当是三毒圣手多年追杀夷陵老祖，然而总是抓错人，于是终于发疯了。魏无羡道：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啊，你究竟是怎么认出我的？ 蓝忘机淡声道： 我也很好奇，你记性为什么那么差？ 不日至潭州，尚未与蓝曦臣会合，一行人途经一处花园，众小辈见那花园极大，气派非凡，无人看顾，忍不住好奇入内游览。只要不是有违家训家规的事，蓝忘机从不制止他们，因此由他们进去了。花园内设有十亭十栏十桌十凳，共赏花赏月。然而多年雨打风吹，亭子缺了一角，石凳倒了两个，满园不见花卉，只见枯枝败叶。这个花园已经荒废多年了。众小辈兴致勃勃逛了小半圈之后，蓝丝追道： 这是石花女的花园吧？ 蓝景衣愣愣地道： 石花女？那是谁？这花园有主人吗？怎么看上去这么破，好久都没人打理了。 花期短暂，应季而开的花卉称之为石花，品种繁多，花色各异，开始满园芬芳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魏无羡心中一动，记起来一点什么。蓝丝锥抚着石亭的柱子，思忖片刻道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座花园曾经很有名，我在书上读到过的《侍女花魂篇》载，潭州有花圃，花圃有女，月下吟诗，诗家赠以石花一朵，三年不萎，芳香长存。若诗不佳，或吟有错，女呼出，持花至人脸，后而饮。 蓝景一道： 吟错诗就是要被他用花砸脸呢。那花不要带刺，不然要是我来试试，一定会被砸得脸上给扎出血。这是个什么妖怪？ 蓝丝锥道： 妖怪大概不算，应该说是精怪。相传花圃最早的主人是一位诗人，他亲手栽种了这些花，以花为友，日日在此吟诗。园中花卉受书香诗情所染，凝出了一缕精魂，化为石花女。外人来此吟诗吟得好了，让他想起栽种自己的人，一高兴便赠送一朵花。若是吟得差了错了，他便从花丛里钻出来，用花朵打人的头脸。被打中的人会晕过去，醒来后就发现自己被扔出了花园。十几年前来这座花园的人可说是络绎不绝。 魏无羡道：风雅，风雅。不过姑苏蓝氏的藏书阁里可不会有书记载这种东西。思追，你老实说，读的是什么书？谁给你看的？ 蓝思追脸上一红，悄悄地去看蓝忘机，担心被罚。 蓝景一道： 石花女是不是很美貌？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来？ 见蓝忘机并无责备意思，蓝思追暗暗松了口气，这才笑着答道： 应该是很美貌的，毕竟是如此风雅的精怪，又是如此美好之事物凝聚而成的。但其实一直没人看清石花女的脸，毕竟就算自己不会作诗，背一两首吟诗一番又有何难？ 因此大多数人都得到了石花女的赠花。就算偶尔有银错了被打的，也马上就晕过去，无缘得见了。不过只有一个人除外。另一名少年问道，哪个人？魏无羡轻轻咳了一声。蓝丝追道，夷陵老祖魏无羡。魏无羡又咳了一声道，那啥，怎么又是他？咱们聊点别的不成吗？没人理他。蓝景怡摆手担心的道，你不要吵，魏无羡怎么了？这个大魔头他又干什么了？他把石花女强行抓出来了吗？蓝丝追道，这倒是没有，不过他为了看清石花女的脸，特地从云梦来了潭州，到这座花园里每次都故意吟错诗，惹得石花女发怒，用花朵打他，再把他扔出去。他醒了之后再爬进来，继续大声念错。如此反复20多次，终于看清了石花女的脸，出去到处跟人家赞美。但是石花女也被他气到了，好长一段时间都再也不出来了。看见魏无羡一进去就一阵狂花下雨，乱花打人，比奇景还奇景。众少年齐齐笑了起来，都道，哎呀，魏无羡这个人真讨厌，怎么这么无聊啊？魏无羡摸摸下巴道，这有什么无聊的？谁年少的时候没干过一两件这种事儿？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连这种事儿都有人知道啊？还一本正经记在书上，这才是真正的无聊吧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虽然面无表情，眼底却漾着异样的光彩，似乎在取笑他。魏无羡心道，嘿，蓝湛竟然好意思看我笑话，我知道的你少年时候的糗事没有10件也有8件，我迟早有一天要告诉这群小朋友，破坏他们心目中寒光君冰清玉洁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，等着吧。魏无羡道，你们这些小朋友心不静意不清，肯定天天都在看杂书，不专心修炼，回去叫韩光君罚你们抄家训10遍。众少年大惊失色，倒立着还要抄10遍。魏无羡也是一惊，看向蓝忘机，你们家罚抄都是要倒立着抄的，太狠了。蓝忘机淡声道，单单罚抄总有人不记教训，倒立记得深还能修炼。魏无羡自然就是那个不记教训的人，假装没听懂，转身庆幸了一下当年没让他倒立着抄去了。一群少年听故事听得兴致大发，决定今夜在石花园野宿。野宿在夜猎中也本是常事，于是众人东捡西捡，捡起一堆枯枝败叶，生了篝火。蓝忘机外出巡视，确保附近安全，顺便布阵，防止夜半来袭。魏无羡伸直了腿坐在火堆旁，见蓝忘机终于离开，现下有机会解惑了，说道，哎，对了，问个问题，你们家的墨额到底有什么含义？提到这个，众少年脸色陡然一变，都支支吾吾起来。魏无羡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心脏砰砰起来。蓝丝锥小心地道，前辈，你不知道吗？魏无羡道，我要是知道了我还问，我像是那么无聊的人吗？蓝景怡嘀咕道，很像啊，毕竟你连骗我们排队去围观看那种东西的事儿都能做出来。魏无羡用一根树枝搅得火星纷纷扬扬，说道，我那不是为了让你们好好锻炼突破自我吗？明明很有用，你们记住我的话，今后都会受益无穷的。蓝丝锥似是在考虑措辞，斟酌了好一阵才说道，是这样的，姑苏蓝氏的墨额意欲归属自我，这个前辈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然后，而姑苏蓝氏立家先祖蓝安有言，只有在命定之人、倾心之人面前可以不必有任何归属，所以历代以来传下的教训都是 我们家的墨额是非常非常私人且敏感的珍贵事物，除了自己，任何旁人都不能随便触碰，不能随便取下的，更不能够记在旁人身上，这是禁忌。只有 什么不必说了。篝火之旁，这些年轻稚嫩的脸红成一片，蓝丝锥都说不下去了。 魏无羡感觉身体里一半以上的血都冲上了脑门。 这墨额的含义相当之沉重啊。 他忽然觉得非常需要新鲜空气，豁然站起窜了出去，扶着一棵枯树才勉强稳住了身形，心道， 我的妈，我都干了什么，他都干了什么。 当年在岐山，温氏举办过一场百家清谈盛会，大会为期七天，七日里每日的娱性项目都不一样，其中有一日是比射箭。比赛规则是各家位极弱冠的少年子弟入场争猎，1000多个真人一般大小灵活逃窜的纸人靶子里，只有100个是附有凶灵在内的，只要射错一个就必须立即退场，唯有不断地射中富有凶灵的正确纸人才能留在场中，最后再计算谁射中的最多最准，依次排名。此种场合，魏无羡当然要作为云梦江氏的选手之一参与。比赛之前，他已经听了一早上的各家辩论，听得头昏脑胀，背起弓箭才好容易来了点精神， 边打哈欠边往猎场走的途中，他随眼一扫， 忽见身旁有个面若敷粉冷若冰霜的俊俏少年郎，身穿正红圆领袍衫，细酒环带，袖子收得很窄。这本是此次岐山百家清谈会小辈们的统一礼服，被他穿得格外好看，三分文雅，三分英气，十分加起来全是俊美，令人不由得眼前一亮。这少年背着一束唯于雪白的剑，低头正在试弓，他手指纤长，在弓弦上一拨，发出琴弦一般的音色，动听而又刚劲。魏无羡见这少年有点眼熟，想了一会儿，一拍大腿，兴高采烈招呼他，哎，这不是忘机兄吗？那时距离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听学被遣送回云梦已过去1年多了。他回云梦之后跟人讲了一通姑苏见闻，包含大量诸如蓝忘机的脸虽然好看但如何如何刻板，如何如何没趣的言论，未过多久就把这段日子抛在脑后，继续湖上翻浪，山中撒野去了。之前魏无羡只见过穿着姑苏蓝氏披麻戴孝般素净长服的蓝忘机，没见过他做这般鲜明惹眼的装束，再配上蓝忘机那张漂亮过头的脸，蓦然重逢，一时居然被闪瞎了眼，没能立刻认出来。那边蓝忘机试好了弓，扭头就走，魏无羡吃了个没趣，对江澄道， 又不睬我，嘿。 江澄表情冷漠地横他一眼，也是不打算理睬。靶场有20多个入口，各家不同。蓝忘机走到姑苏蓝氏的入口前，魏无羡抢先溜了过去。蓝忘机侧身，他也侧；蓝忘机挪步，他也挪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堵着不让他走。最终，蓝忘机立定原地，微微扬手，肃然道：“借过。”魏无羡道，肯理我了？ 刚才是装不认识呢，还是装没听到？ 不远处其他家族的少年们都看着这边，齐的齐，笑的笑。江澄不耐烦地一咂嘴，自己背好剑到另一个入口去了。蓝忘机冷冷地抬起眼帘重复道，借过。魏无羡嘴角含笑，挑挑眉，侧过身子。入口的拱门狭窄， 蓝忘机不得不紧紧贴着他擦身而过。等蓝忘机入场，魏无羡在他背后喊道：蓝湛，你莫讹歪了。世家子弟都极为注重仪表，尤其是姑苏蓝氏。闻言，蓝忘机不加思索举手去扶，可那墨额分明配得端端正正。他一回头，目光不善地投向魏无羡。魏无羡早哈哈笑着转去了云梦江氏的入口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